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先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至于九龙入口就只系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另外咧，而家港岛区咧系有游行活动噶，影响到而家轩尼诗道西行线咧系比较挤塞。另外，稍后金钟道嘅西行线啦、德富道中西行线同埋雪厂街嘅北行线咧都会有间封措施。封路期间咧，车辆可能唔准离开位于游行路线上面嘅停车场，直至道路重开为止。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并遵从现场警务人员嘅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去大埔。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51，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7:03。驾驶人士必须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向王沾致敬，沾叔凭着刻骨铭心的歌词，描写人间悲与喜。成为本地音乐创作和普及文化的典范。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2015年1月9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以台陪你暖粒粒过新年， 我是李敏。我觉得2014年呢，我对林子维太宽松了，宽松到不能量化。你看看他的头几蓬松。 我是林子维，2014年不能够成为第一个同敏大人祝寿的人来讲呢，我真是愧对江东父老。2015年我会做好一点的 了。2015年 敏感时刻， 同你一起加把劲。 年度风云票选重温， 晨光第一线2014风云人物大选， 八大风云项目结果惊异产生， 风云潮物 黄色雨伞， 风云组合 周永康、岑傲辉、黄之锋， 晨光第一线何嘉丽、罗启新、程振鹏、崔杰同蔡敬文感谢各界支持。 晨光第一线风云人物大选， 年尾与你风云再会。 政策点制定，资源应该点分配， 发展经济， 兴建房屋， 照顾长者， 定义或要搞好教育、医疗同环保， 你有乜睇法呢？上施政报告同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网站 www.policyaddress.gov.hk 或致电热线2810-3768提出意见啦。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Clean Bandits 再加埋 Jess Glynn 嘅合作 Real Love。 Oh, you got the feeling that I wanna feel. Oh, you got the feeling that I know is real, real, real. It's in the way you look, it's in the way you love, and I can see that this is real, it's real. It's in the way you talk, it's in the way you touch 近年是英国冒险得很快的一对乐团，古典再加上电子 Clean Bandits 再加上 Jess Glynn， 每个人都是希望找到真爱。 Real Love 这个礼拜连跳七级去到第三位。 Hong Kong Top 10 李志刚环球榜外播出。 五个 Eric 拥有嘅特质：眼细、 性感、 微粗、 有索气、 多疑， 即系细心、 黑得嚟唔实、 住家 feel 啊！ 冇嘢揾嘢嚟搞， 劲富创意。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五点到七点，黄天怡 Eric give me five。 都冇变过嘅， 咩啊？ 冇进步过嘅你， 有， 梗冇啦，寻日先见完， 不过要时间嘅，唔会突然之间第二日就变咗嘅。 新年快乐啊！咁多话， 新年快乐， 2015年1月1日， 咁一年啦， 系啊， 系啦， 做乜咁唏嘘嘅？你做乜冇见一年？ 冇乜变啊，可能佢觉得 冇乜变， 即系过咗个夜晚啫嘛，只系。 诶，寻晚呢一晚咧，对于我嘅朋友就好重要啦，因为你知呢啲所谓特别日子啦，咁啊最兴搞三样嘢啦，第一就系表白啦，第二就系结婚啦，第三就系求婚啦，即系好多人会拣呢个日子做呢啲嘢嘅。咁我寻日就经历咗结婚同埋求婚两嘢啦，即系我有 你一个人啊， 我都想。 Britney Spears 你 唔系啊， 我系拉斯维加斯嗰只结只嚟喎，嘢 我系去饮，咁啊人哋结婚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去帮手求婚啊，即系我饮到一半咧已经冲过去帮忙噶啦，因为咧佢就谂住大龙凤咁搞嘅，咁我朋友咧系做event management， 即係佢平時都係搞活動㗎啦。咁所以呢佢嗰個求婚呢係我成日覺得呢係喺原地呢即刻做埋結婚都得嘅。即係好似 Eric Kong 嗰陣時即刻叫埋律師嘅現場證婚都得嘅。因為呢佢搞到人哋好似結婚嗰啲呢起一個圓拱形嘅好似架啦，然後上面掛曬嗰啲閃閃嗰啲燈 嘅。同一個牆 系啊，即系佢如果求 婚个场地， 求完婚可以即 系 你饮，你去饮到一半你就去咗第二个场。 系啦、啊，就去咗求婚嘅场地。求婚嘅场地系宫下嘅天台嚟啫。 Okay. 但我觉得佢系整到可以即刻结埋婚嘅，即系搵律师嚟证婚都 OK。同埋因为请晒即系几十个朋友嚟噶，即系大家两边嘅朋友，男仔同女仔嘅朋友，咁佢系整到成场闪灵灵啦，有嗰啲啲柱摆喺度啦，即系你去结婚咪好兴摆几条柱发光咁样嘅佢有啦。 然后咧咁样。 唔係啊，成條嗰啲柱咧， 羅馬嗰啲啊嘛， 係啊，逐我問個逐條計錢嘅，如果你出去借嘅話，要平時咁跟住咧，就喺個女仔唔知情底下咧，就即係集合曬好多人咁樣啦。咁但我發現咧，而家咧。好似男仔嘅眼淺程度咧係勁過女仔嘅，因為譬如我去婚宴嘅時候啦，或者我喺求婚呢個地方啦，都係咧嗰個女主角咧係一滴眼淚都冇流過嘅，咁、但係個男主角咧。就係、是、流眼淚嗰個嚟嘅、即係通常都係一講嘢，講咗一句就係、是。讲一句就已经喊啦，就 系、是、我愿意嗰句啦，你唔让我愿意， 系一种苦啊，第一点苦，唉，我终于要结婚啦。 我发觉咧，通常系讲多谢说话， 眼前有一种可以走马灯嘅形式，以前经历过所有 我嘅自由嘅日子， 就 feedback 翻嚟， 冇啦。 通常都系讲多谢说话喊嘅，发觉、因为两个男主角都系 多谢我发型师。 嗰个人颁奖礼讲嘅， 化妆师，我去化妆。 咁咧，佢因为同埋佢做，我头先话佢做活动啊嘛，所以成程咧，直情系咧，佢啲同事有帮手嘅，全部咧系戴晒嗰啲耳机咧，又有个锅鸡喺度咁样咧，然后咧，开场之前就，唔该 set 一 set 电话 ，set 一 set 电话，我同我隔篱讲，哇，我做 show 都未有人叫我 set 电话，而家嚟参与求婚仲认真，而家嘅求婚真系越搞越大咯，咁最后当然系， 咁佢条桥系玩咩今次？ 唔系个女仔不知情底下，以为因为嗰度系佢哋公司嚟嘅，咁我女仔就收到 message 定系咩咧？就话要翻公司做啲嘢咁啦，即系个男主角咁，佢就陪佢翻去啦。然后突然间佢收到个 message 就系、是，哎呀最兴噶啦，就系、是、先抌佢落低潮啊嘛！啲男朋友整亲啊，一定要喺天台整亲啊，佢跌亲啊，你唔知咩啦。跟住佢上到去嘅时候，一上去就知咩事啦，因为咁大棚喺度又有晒灯咁样，咁佢又好冷静咁样，即系行入去嗰个圆拱形嘅隧道入边啦。然后咧，我就企喺度就开始播片啦。咁就拍咗一条片，即系话啊，一路点样大家 即係走過好多唔同嘅路啊，即係啊，我有事嘅時候，你又點照顧我啊？咁樣，跟住到最後啦，你望後面， 到我冇事，你嚟呃我啊？又話整親又話醒啦。 後面男主角就捧住扎玫瑰出現啦，當然就係，跟住佢成程咧，連你以為即係都會。有啲 眼泛泪光， 想系眼泛泪光都冇咯个女仔，但系佢系开心噶，但系佢系真系一滴半滴眼泪都冇喺个只眼度晾过，好犀利喎真系。然后咧，最后你以为所有嘢完咗啦，但系做 event 真系做 event 啊！佢个后面咧，佢嗰个播完片嗰度咧，嗰块板咧一推之后咧，后面系嗰啲光管灯啊，写住 Will you marry me 咁样。系啊，即系有埋上位添。 O K， 哇， 好甜蜜咁啊！恭喜佢啦，或者恭喜寻日你有份求婚嘅人又成功嘅话，香港 系摩天轮好多人求婚喎，睇报纸话，即系寻日啦。 嗰个上位真系好好嘛，因为 系咯，好多人喺 嗰度， 系咯，好多人喺嗰度， 但系好大个植入式广告，即系个摩天轮中间系一个品牌嚟， 醒咯，嗰个品牌， 电信广告嚟咯， 因为你其实讲真，香港可能好少，即系话好浪漫嘅景点啊，即系我哋。即系唔系话冇景点，而系好浪漫、好情侣式嘅景点，可能我哋唔系好多咁样噶嘛。但外国可能好多嘅，即系你可能喺巴黎铁塔，你会觉得系一种浪漫嘅象征咁样，或者你譬如 London Eye 咁，又可能好浪漫嘅都系。咁我哋香港好似连摩天轮都冇乜噶嘛， 冇 系咯，即系除非你入 主 题公园。系啦，但系主题公园嗰啲，即系可能你入到去， 实知咩事咯，嗰啲就 系咯，易估到啲咯，同埋佢有开放时间噶嘛，主题公 园。因为我琴晚就系去咗 求婚啊， 唔系我琴晚去咗嗰一头嘅，我喺天马公园嗰度。咁因为以往通常你都系去开尖沙咀嗰啲比较多。 咩睇嘅天马公园？ 天马公园，但系点解会拣嗰度？就是、因为佢一个好大， 有个暗角之外， 佢有个好大嘅草地啊，嗰度系啊，暗角嘅多人去啦，固然。咁但系嗰度有一个好大嘅草地咧，前面系冇任何建筑物遮住，所以我一望系望晒成个维港好清楚嘅。咁、我企喺天马公园右手边就系会展，左手边就系见到嗰个摩天轮啦，同埋而家有嗰啲有个嘉年华喺度，就好好多灯嘅，即系叮叮氹氹嗰啲机动游戏咧，着晒灯好光好靓。咁同埋就系前面头先话冇嘢遮住，所以嗰个景咧其实系好舒服嘅。无论你企到几后都好，你都望到对面海。咁、所以嗰个 睇放烟花啦， 系睇放烟花，同埋人唔算好多啦。琴日因为我唔系。去正喺摩天轮下面，喺天马公园嗰度，咁我见到有一啲人，其实佢哋系一早去到就带晒嗰啲野餐嗰啲毡咧，坐晒喺地下嗰度，因为佢有草地啊嘛，咁有啲可能系开晒嘢食咁样喺度等嘅。 嗰度平时 lunch time 都几好， 系 lunch time， 我谂应该附近写字楼都会有啲人系咁样落去食。咁所以我见到个咁，我就以前尖沙咀就好辛苦，企喺条街度逼又好热，然后侧边好多可能有人饮醉酒喺度嘈冤巴闭喺度，咁就唔舒服嘅。但系琴日见到就大家都好 relax 咁样坐。我喺草地，譬如我琴晚差唔多成十一点九先至去到个天马公园， 都仲入到霸 到 位啊！ 我仲行到差唔多最前添嘅，可以。同埋佢有个现场 set 咗个嗰啲喇叭，就系、是应该系喺摩天轮嗰边啲声传过嚟，就倒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然后播音乐嘅。我同嗰个喇叭可能系讲紧五步嘅差距嘅啫，即系好近嘅。咁所以就系变咗，我见到现场啲人大家好舒服，唔会话哎呀喺度投诉，哎呀好多人啊，好逼啊嗰啲，就完全冇呢一个嘅现象咯。咁所以就加埋头先讲摩天轮佢嗰啲灯好靓，咁成个感觉就会浪漫好多。即系你唔会以前嗰啲我以前喺尖沙咀嘅话，侧边咧可能因为太局促嘅关系，啲人系会闹交嘅，真系即系踩到只脚少少咧，就话你做咩踩我，然后两个就。开火闹交，即系嗰啲嗰个，因为可能太热啊，又要等咧，嗰个心情系差啲。即系琴日喺嗰度就完全冇发生呢件事咯。咁、所以呢个地方可能相对地就真系舒服好多啦。 OK， 因为我一好好耐冇出过街，即系喺三十一号专登出街。 因为通常你都 好特登去倒数嘅地方咯。 因为我就太憎逼人嘅地方。 系啊， 我都好憎，因为我好难透气。 我好憎， 你真系唔明啊！你由上大山到咁高，你真系唔知道我呢啲系好惨嘅人多嘅时候。 但系寻日就睇咗，因为我啲朋友跳舞噶嘛，咁我寻日就去咗去捧个朋友场咯，完咗喺世贸啊， 哦，做 show 系佢年年都有 show 啊，听讲嗰度， 嗯， 即 系 佢都系跳舞好多香港嘅 dance studio， 咁佢哋都会喺嗰度有表演咁样咁，我听讲寻日有成百几队嘅 dance crew， 系啦，咁样就喺嗰度跳，好奇怪个 set up。 点解咧？ 唔系啲人跳得系好嘅，系啊，即系唔关我主办单位事。 你讲系个台？ 唔系啊，系咁佢侧边咧，咁我梗系明你要做嗰啲咩人潮管制啊、呢啊路啊嗰啲咁啦。咁你因为世茂平时你行过去，通常搞 show 系第一个位就系对出，即系喺个老中心有个舞台咁样圆形咁样噶嘛。 全部都系嗰度噶啦，以前做过快闪货车都系喺个位。 系啊，冚唪唥都系嗰度做噶嘛。咁佢个台照 set 喺度噶。我记得我以前。十几年前啦，但系嗰阵时应该喺我仲系读书嗰个年代咧，我去过一次 countdown 嘅，系啦，嗰次我 countdown 好难忘嘅，因为嗰个台上嘅女司仪咧，佢系 count错 时间嘅。 咦？呢件事好似唔止发生过一次咁嘅，点解？因为我入学校都有听过呢件事。 人生入边，即系人哋全台全场啲人喺度鼓噪就喂够钟啦，咁佢仲喺度讲，结果嗰次个 countdown 系迟咗成三分钟嘅。 哇！ 喺后面成个 Sogo 啊，冚唪开始啲人潮噶啦， 唔系啊嘛， 佢仲话未到时间，未到时间咁。 三分钟好 好难忘噶。 你识唔识嗰个女司仪？ 鬼记得。 唔系，即系我意思，佢系名人咧，定系唔识嘅？ 应该某啲电视台嗰啲主持嚟。 我想问，之后仲有冇做 countdown 嘅工作？ 我到 countdown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佢咪俾人去咯？ 好惨！ 咁啊，寻日嗰啲跳舞系几好睇嘅，即系几有型嘅。咁然之后咧，但系嗰个场嘅 set up 就好奇怪啦。咁咧，你沿住嗰个咪东角翼啊？ 东国广场 系嘛系嘛， 喺个 Lafayette 嗰度咧，咁你一路行过嚟，咁穿过一个桥底啦，即 系 有个通窿底，然之后就望到世贸个台噶嘛。 系啊， 咁佢咧去到咧就已经咧系set 咗一啲系好似嗰啲清关会嗰啲咁嘅 banner 喺度嘅。 清关会啊， 清关会啲 banner 有咩特色噶？ 好高同埋遮晒你个视线咯。 哦， 你之前有一排行过 Sogo 见到噶 嘛？ 系啊， 长条形嗰啲旗啊嘛。 系啊，你嗰阵时有排开黑人憎啊嘛，你喺嗰个Sogo 对出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多香港人都 complain 噶，就系话佢有两 set 一层 banner 唔紧要，佢 set 两层嘅 banner 噶嘛， 遮晒所有， 即系遮晒所有嘢噶嘛，个 view 系你完睇唔到出面嗰条大马路发生咩事噶嘛， 秘密嚟噶， 秘密嚟噶嘛，咁而家拆咗啦嗰扎，咁啊寻晚去嗰度咧就完全系封晒嘅， 系， 咁即系你系完全系一个两层高嘅 banner 咧，系一系列咁样咧，我唔知系边个，唔知系主办单位定系警方整出嚟嘅， 定系 遮晒视线， 唔 系啊，佢全部都系咩请勿停留，请勿停留咁、样嘅，咁完全系围住晒佢成个台，基本上系封晒噶。咁就佢就你要睇到个台咧，你就要托我高头望到上面有个大电视嘅。咁、 okay, 样，咁嗰个场你放我系觉得啊咁古怪嘅咧，即系如果以一个旅游嘅角，即系如果我一个游客，我嚟到嘅时候，我觉得好奇怪。 或者我逼唔到佢好前嘅时候，就真系完全睇唔到啦。 系啦，即系我明白你唔想啲人聚响嗰个位嘛。咁但系嗰件事系。odd 嘅，我覺得，因為其實你咪叫啲人行咯，咪叫啲人行咯。但你封曬嘅時候咧，就我聽到聲啦，入邊有啲人歡呼啦，但其實我睇唔到發生咩事啦，咁樣。咁我覺得咁 odd 嘅，同埋唔靚咩？我聽啦，即係如果你靚，我都覺得 OK 啊嘛。咁然之後我就尋晚係咁多年第一次就喺出去銅鑼灣咯。咁個氣氛幾好嘅一條街，係 咪好開心啊？買啲人都 逼咯。 即系等得开心， 即系有得逼就等于开心噶啦嘛，即系嗰啲呢啲咁嘅日子咁样，咁然之后咪都系同啲朋友食下饭啊，即系打边炉啊咁样咯。咁啊新一年就第一个已经打开眼界啦我。 咦做咩事啊？ 有咩打开眼界？ 因为打开眼界， 我又唔想新一年第一日就发放啲负能量啦。 咁 我真心要讲，我真心要讲样嘢， 拣一 系啦，讲完好嘢都要讲下啲差嘅。 大时大节咧，你有阵时总会可能系成班 gathering 有气氛啲啦，系咪？ 系啊， 咁你少不免你可能会系啊带你啲系另一半啊， 葵捐出席 啦，咁样样吓。咁譬如寻日有啲就系因为系换咗新嘅另一半啦，咁会意先上嚟嘅时候就会同嗱，一阵唔好提嗰个啊，会嬲， 唔好讲错名，唔好讲错名， 唔系，所以佢唔会讲个名噶。总之一阵唔好提以前嗰、那个，唔好提以前嗰、那个，因为换咗新 嘅新嗰个叫咩名， 咁佢上嚟就会介绍 咯， 但系就唔好提，会嬲咁样啦。咁然之后另外有一个咧就系、是。即系点讲啊？你作为譬如如果黄天你带你男朋友嘅话，或者波成你带你女朋友出席一啲活动嘅时候，其实你另一半要好识得 behave 噶嘛？ 系， 即系 最安全第一次出现就最好唔好讲咁多嘢，即系可能系静静地喺隔篱陪下笑咁样样。 你当佢咩啊？ 唔系啊，即系 静静地隔篱陪下笑， 因为唔识我班朋友，咁你第一次出嚟， 因为太进取咧，有啲人又觉得哇，可以进取嘅咁。咁但系如果太 cool 咧，啲人又哇，系咪好唔想嚟唔好嚟咯？ 系 你要。 攞到嗰個 中庸之道， 你要攞到個中庸係好難噶嘛？ 我覺得係難嘅，真係，因為咧我圍內我有兩班好好嘅朋友咧，都係比較嘴賤嗰啲嚟嘅，咁所以咧帶另一半出嚟咧，係確實個個人都會覺得有少少壓力嘅，即係我意思係新帶出嚟嘅時候，即係都會咧，或者事後咧就會問點啊？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有冇讲我哋啲咩啊？ 系， 即系会好直接咁问佢，点啊？佢对我哋有咩感觉啊？咁样 讲，你会问呢啲噶？咁唔系好贱 啫。之后出翻，咁当然啦。如果有啲一开始俾人个印象唔好嗰啲，就会喺背后话，我觉得佢好麻烦咯、 啊。我哋系职场噶， 职场问添啊，职场问、啊， 即系职场大家啲面色你会见到咯。啲面口啊， 嗰啲面口系至不至于当事人见到都会觉得唔妥嘅先，定系你哋围内 friend 你 佢一背转你嘅时候，你就会秒佢咯。 个需要程度去到咁高啊， 我抵唔住颈啊，系咪？ 因为寻日就系出现咗一个咁样嘅朋友嘅另一半啦，咁可以话真系一个哇犯 衰咩衰咩？ 哇衰太多嘢， 唔系话 最严，如果只能拣最严重嗰样，你觉得系咩？ 嗱，譬如我哋去一个朋友屋企聚会咁样先算啦吓，咁正常你去亲戚朋友屋企拜年啊，你都唔会走入人哋主人房啦， 啊 系啊，好正常啊， 佢自己走入去，人哋间房系闩咗门嘅， 个目的系。 冇讲， 咁边个发现佢走咗入去啊？ 佢当住大家嘅面前走咗入去， 吓！即系开门， 系闩埋， 吓！ 嗱，开咗门又闩埋， 件事系咁嘅。嗱，开头咧就系佢嘅男朋友入去，即系有个电话讲紧咁样啦。咁好啦，咁佢男朋友好熟嘅，咁即系就冇所谓嘅。咁我屋企人会就向佢入去啦。 入咗嗰间房， 系啦，佢讲声，喂，我想讲电话，因为要静啲咁。 即系间房啊， 咁就入咗讲电话啦，咁样。好啦，咁当时佢另一半就喺个厅啦，然之后就揾佢去边啊？我男朋友去边啊？然之后佢就自己就开咗间房门，就行埋入去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就喺入边就 hea 咗好耐咯。咁然之后咁我哋个屋主嘅朋友就即係中间就諗住即係睇下发生咩事啦。因为咁佢一入去嘅时候大家已经係吓点解佢唔问都唔问就会走入去咁得意嘅呢咁。 因为佢觉得佢男朋友喺入面㗎嘛。 数 所以佢就自己入咗去囉。 跟人唔跟地囉佢 数。咁呢个系错绝啦。咁然之后呢你入到去你唔会无啦啦瞓一个你唔会瞓喺人哋张床上面㗎嘛。 佢张床度。 咁我个朋友开个门然之后即係即係 make sure, 因为讲好耐电话就 make sure 冇事㗎嘛咁样嗰啲。即係咪 ok 咁样。 同埋正常都要有一入嘅自己间房。 係啦。咁即係敲敲门然之后就即係望一望啦。因为我咁样。跟住佢话冇话佢瞓喺我两床上面。 一个两个 自己一个 自己一个 自己讲 佢男朋友企咗喺度讲电话，但佢自己瞓咗喺个床上。 哇！佢真系当自己屋企喎， 系咪错绝？ 咁我想知佢开门见到开门见到佢瞓喺度啦，佢系咪好尴尬咁即刻起翻身？冇仍然好 自悔改， 依然 即系佢觉得冇问题啦。 出嚟都唔觉得系面带一丝嘅 悔意， 唔好意思系冇嘅，自由自在。咁然之后中间仲再出入多几次， 哇！佢都几好嘢嘅，当自己屋企可以， 好极品啊！所以即系咁，佢一走嘅时候，大家知道发生咩事啊？梗系热烈讨论啦， 古怪嘅， 好奇怪，我俾你听，我真系哇！2015年嘅第一日，我已经见到人生好难得一件极品，我俾你听。所以呢几日应该你可能今晚仲会即系葵卷出席某啲 event 噶吓 ，behave yourself， behave yourself， 我啲咩事啊？ 决心想为你奉献。 手都入睡，同事老一岁。Three, two, one， 我的期许与最亲的人爱下。 侧田啊，有佢嘅新歌叫做 Three Two On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说，未确定第二轮政改咨询的日子，相信会在很短时间内启动。他希望泛民议员回归人大常委会的框架内讨论。他说，泛民议员作为民意代表，应该听到市民非常期望一人一票选特首。林郑月娥又说，已经完成撰写政府的民情报告，内容涵盖至上个月15号没有纳入23名泛民议员提交的民情报告。他重申希望民情报告如实、全面、客观和清晰向中央反映人大八三一决定之后本港社会发生和政制发展相关的事情。被问到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提出白票守尾门的建议，林郑月娥说，政府会在第二轮咨询小心聆听，共同探讨。几十名市民响应网上呼吁，到金钟政府总部外的连侬墙声援早前因为在墙上画花而被捕的14岁少女，有人和警员口角同冲突，混乱间有人跌倒。部分市民手持黄色雨伞和我要真普选的标语，有人在地上和墙上画上雨伞图案，同埋写上 CY 下台等语句。有警员要求在墙上写字的市民出示身份证，一名市民大叫 CY 下台回应，有旁观者起哄，大批警员一字排开围起墙外，并拉起胶带不准其他人行近。上海外滩人踩人事故，怀疑有人抛下类似美元纸币的酒吧优惠券引发混乱，在酒吧所在的大厦下午已经加强保安，有人在大厦外驻守，确保市民有订位才能够获准入内。黄埔公安分局说，正调查散发优惠券的情况，如果有结果会即时通报。内地传媒报道，上海公安部门发出协查通报，虹桥机场接到通知，要求配合搜寻两名怀疑同事件有关的人。埃及最高法院颁令三名半岛电视台记者被指发布假新闻判监的案件需要重审，三人继续还押，预计一个月内开庭处理。今日的审讯历时大约30分钟，三名被告并没有律师代表，传媒禁止入庭采访。三人前年12月被捕，控方指他们同被推翻前总统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三人否认指控，强调只是如实报道新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听朝天气寒冷，最低气温普遍大约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气温逐渐回升，云量增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是极高。另外，寒冷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Candice 先讲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刚刚上桥位。至于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少少。至于较早前港岛区的游行已经结束了，现在高士威道、怡和街、边宁顿街、偏尼斯道去中环方向的交通都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城门郊野公园和大帽山郊野公园的公众停车位都已经泊满，附近一带的交通也比较挤塞，市民请尽量避免揸车去这些地方。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城门隧道落车去屯门、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去大埔。最后提一提大家，我哋交通组今日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去到夜晚嘅九点，想知道出面嘅路面情况，记得留意住我哋嘅交通消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 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2014年国际社会明争暗斗不断，战争、天灾、人祸在世界各地每日发生。 当事故发生时，政府和整个社会怎样应付至为关键。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成立，还邀请阿拉伯世界和欧美年轻激进分子加入，制造全球安全威胁和恐慌。 追求自决和恐怖主义往往只差一线。2014国际风云大事回顾，今晚七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对付耐药性细菌，除了善用抗生素，还要找你们帮手。勤洁手就是最好的帮手。护理病人前后、食物或食药之前、咳嗽和打乞嗤之后，都要用碱液或者酒精搓手液洁手。洁手时要搓手最少20秒，去完厕所就一定要用碱液洗手。善用抗生素，加上你们勤洁手，恶菌就没路走了。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chp.gov.hk。 黄天怡的五个特质：平， 不是啊， 瘦， 蛤， 矮， 算咩， 扁， 真是、啊、 萌， 萌咩。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五点到七点，黄天怡 Eric Give me five。 剛才講到你攜券出席的時候就或者你是被攜券出席啦， 是即是跟你的另一半出去啦。 被出席那個呢，即係你真係要好多嘢識，要識搞嘅。 behave yourself。 因為尋日有另一個，因為又係頭先講啦，即係又係另一個係新認識嘅，即係朋友嘅另一半嚟嘅咁樣。 係， 哇就好 好識 好識做嘅。 系啊，迎进掌声嘅咁样样，系啦， 都系第一次见嘅， 都系第一次见嘅，迎进掌声嘅，即系佢会投入，但系又唔会太 aggressive 嘅， 系 啦，即系你佢好捉到嗰个平衡点咁， 尽到自己本分之余， 系 又冇至于隐形咁啊嘛， 系啦，即系大家又对佢留下个哦，佢几好印象咁样，系好难做噶嘛， 其实好简单嘅就中唔中意或者佢叫做。做得好唔好啊？嗰日做自己本分做得好唔好？你睇下下次佢出席嘅时候，大家欢唔欢迎就知嘅。 系， 即系嗰下次咧，人哋话再带嗰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嚟，而在场嘅吓咁样嘅反应咧，就即系佢上一次表现得唔系咁好。 系啊， 如果甚至主动话喂嗌埋你女朋友嚟啊，或者男朋友嚟，你就知道对方上一次系做得好好。 系， 加以奖励你。 系啦，真系好好嘅呢啲咁样。咁系啊，咁所以有啲嘢就要避免啦。由我寻日见到个反面教材啦。 真的反面 到一个点咧， 真系想反 眼 添 啊！直头系反眼教材， 真系想反个面。 系啦，即系第一，你即系出席嘅时候就唔好对所有嘢都系嫌三嫌四啦。 呢个 系出席嗰啲饭局咧，譬如你一定会系你喺屋企食饭又好，或者你去出街拣咗餐厅都好，唔好坐低嘅就系吓乜你哋嚟呢度食啊？我想食个唔好食咁。拜拜， 系第一句劈头就讲啲唔好嘅嘢。 系啦，或者我哋寻日打边炉咧，我见到嗰个嘅例子就系、是。哇咪咁少嘢食嘅咋？ 嘅咋？ 嘅咋？系用烟字。 咁我真系唔饱咯。 我呢啲咪一冇乞人憎啊！ 我真系惊唔饱咯，仲要讲四五次咯。 有啲人咧就个人好嘅时候咧，佢除咗 comment， 佢会去做咯。即系买咁少嘢食嘅，我落去买，我落去买咁样，或者唔够食嘅。诶，唔紧要啦，我落去买。即系有啲系好抵得谂过， 有 啲新朋友啦。 有建设性嘅行动啊嘛，唔系斋谈， 斋 咩啦？同埋唔好立乱开人哋嘅任何嘅门啦、 啊。 雪柜门啊， 除咗厕所你系要去 厕门啊，咁样啦。你去边你即系问一问声先、 啊。我有 friend 试过带自己女朋友开雪嚟朋友屋企开雪柜门咯。 啊 跟住佢唔知开雪柜门口开埋冰箱咯，即系两格都要 check 晒。 系冇乜礼貌嘅呢样嘢都系，即系唔系。 又佢赞叹佢个雪柜有好多嘢食咯，跟住就讲咗一个品牌嘅食物咁样啦。咁跟住我朋友就话：哦，你中意啊？即系佢礼貌说：哦，你中意食咪攞去食咯。即系入边唔系剩翻好多噶咋咁啊？咁咧嗰个食物咧就要用匙羹食嘅。咁佢咧就真系攞只匙羹食，但系问题咧食咗两啖之后摆翻入去 咯。哇，咁都得 雪糕？哇哇极品啊！又系都系极品， 极品到一个点咧？ 呢个下个礼拜开打球队啦，不如。 同瞓人张床系一样喎，呢、這个 呢个过分，一样系 系咯，过分 过分啦，啱食就摆翻入去，即系咩意思咧？ 佢真系冇个屋主咧，真系佢真系睇到眼都突埋，因为佢真系冇谂过，因为本身已经剩翻好少噶啦，个盒嘢入边，咁谂住你食，你中意食咁俾你食啦咁样，但佢冇谂过佢可以完，真系照食完之后可以照摆翻， 食晒佢啊， 系啦系啦，即系佢谂住就系佢会食晒，因为剩翻好少嘛，点知佢食两啖摆翻入去， 唔系有时呢啲胶气嘅啫嘛， 仲要只羹冇洗嘅。 哇就咁劈翻落个星盘嗰度，因为有阵时你呢啲话，你想食就食呢啲，其实交气嘅啫嘛。即系你做客人，可能对方咁样讲嘅时候，你话我唔使，即系我都系问下嘅啫。咁大家都知道嗰啲场合嘅，大家咁我冇理由话我唔俾你食噶嘛。咁你会知嘅，呢啲位咪就系嗰个 sense 嘅问题咯。系好明显，头先嗰个人就完全冇咯。 即系不排除有人系大方嘅，即系可能要食咯，冇所谓啦。咁但系真唔好食一半，然之后有你口水 翻落去， 翻落去最衰格。 同埋我试过有 friend 又系屋企有好多嗰啲类似饼定朱古力嗰类咁样啦，唔知系咪新年啊嗰阵时，跟住又系有其中一个伴侣啦，上咗去嘅时候咧，又系话某一样嘢好哇正嗰、那个，我知我好中意食嘅，之前点样，佢话开嚟食啦，开嚟大家一齐食啦咁样，咁佢开咗啦，咁佢唔系攞俾大家食咯，佢自己喺度坐喺度啦，然后拿起唔系劲拍，佢拍咗一粒啫，只系好似朱古力拍咗一粒。然之後佢成盒擺翻去，跟住擺翻埋去咯，完全冇問過大家，佢真係自己食嘅啫喎。 呢個都 mild 啲， 同埋佢話中意食，跟住佢食一粒咯，成盒開咗，跟住佢咪好嬲咯，走咗之後話：咁點啊？個盒嘢開咗，食得一粒， 我未開 㗎、啊，原本未開嘅。 哦，咁又 原本 我原本開咗佢食一粒， 冇啊，就係、 是、 冇開過佢開，係貴嘅嗰盒朱古力係。 咁就唔好啦。 咁佢只係食一粒咯，仲要佢都冇問大家食唔食，佢就擺翻去，即係擺翻去，直情好似冇開過咁當 自己。食一粒都好啲啊！ 佢又冇啊，唔知点解。 系啊，哇！好啦，第三样我要 好多啊，呢啲例子。 嗰啲肉麻另一半咧，即系处处为你另一半即系劲着想嗰啲咧。你哋话佢啦，佢啊，之前啊，自己话咗要自己瘦啊，剩啊嗰啲咁样噶啦。咁啊，但系你睇下佢又喺度食，你唔好再食好冇啫。成程喺度讲， 哇！你真系唔知点样反应喎，隔篱嗰啲人，隔篱嗰啲话：，诶，你自己搞掂啦。 都冇睇。你唔係好瘦咋啫， 好惨 呢个仲惨。 你只有劲拍嘅时候，唔该你睇下自己先啦。 我哋啲 friend 通常两个策略，一系就静晒唔出声啦，有我哋自己喺度讲啦。一系点咧？一系就一齐系啦，肥死佢算啦，系由佢啦，由佢死啦。 同埋加一啲嗰啲咧，喂，剩翻一个，你快啲，佢中意食啊，录埋俾佢食啊。即呢啲啊， 有人会觉得系 sweet 噶， 系啊，啲人 觉 得好 sweet 噶， 系即喺一班朋友面前知道插下旗咁样啊嘛， 我几照顾佢，你睇下佢有几被我照顾啊嘛， 呢啲叫奶妈， 佢哋演绎，佢哋演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系一出戏码嚟噶， 太多呢例子啦，咁样样，同埋其实你要识得称自己个地位嘅，我真心地觉得嘅，就系、是、即系如果你同你唔好谂住，即系大家我哋譬如成班 friend， 我哋如果你咁样 behave 嘅话，咁大家梗系即系会讲你啦， 嗯， 但系我哋会肯定你都会讲我哋啦，但系你要记住，你嘅另一半系会讲翻你嘅对我哋嘅 comment 俾我哋听噶嘛， 系啊。 同埋，即系唔好下下要抢人咯，抢人又系一个好 唔点样抢 人法啊？ 哦，即系嗰啲譬如你哋成班行紧街咁样样，突然间佢诶会 call 你咁样样，然之后佢会出现带走你咯， 吓 带走 阿妈偷走个仔咁好似 系啦， 系啦，即系呢个又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噶嘛？即系譬如假设波成你我哋今日三个，我天怡同波成咁三个行 街 咁样，咁啊然之后波成嘅女朋友突然间出现先打电话嚟先嘅，通常我打个电话嚟啦，咁 你喺边啊？同边个一齐啊？ 做乜唔陪我啊？ 我唔好同佢女朋友一阵，人哋以为佢女朋友真系咁。 哦，咁用天然男朋友啦。咁我男朋友你边啊？好闷喎而家。咁不如吓，我又好肚饿喎， 就陪我食嘢啦。 陪我食嘢啊！啊唔得，我而家同朋友食紧饭行街咁样。我但系我都肚饿，你喺边啊而家？ 我嚟揾你啊！ 我喺铜锣湾。我唔咁，我过嚟揾你咯，去食啲嘢咯咁。咁佢就會出現㗎喇喎。 即係呢招叫逼你上橋 走啦。咁佢就會出現啦，喺我哋面前啦，就會出現啦。咁黃天然就會覺得可能唔好意思啦。咁佢就咁我哋 陪佢食啲嘢， 陪食啲嘢，我哋行先啦咁樣。 哦，最後打俾你哋啦，但通常冇件事，我哋冇再見過啦。係 咪都唔知講咩好啦，俾人帶走咗。 打翻你，再join翻你哋啊，或者。 咪呢個你一定係會得唔到你朋友你得唔到朋友嘅歡心。 係啊，突然之間。面前咁想抢走咗， 系啊，抢新娘咁样样。 冇啊，呢啲 我反对嗰啲 friend 咁样， 一定争噶啦，一定争咗啦。 啊，所以嗱，几个 tips 啫，呢个吓，即系简单嗰啲吓，新一年 系啦。除咗要着靓自己得得睇睇咁跟你另一半出去，即系最紧要都系 behave yourself。 系啊，靓都仲会加分，如果你唔靓嘅话。 就冇啦， 只会多样嘢俾我嚟笑嘅啫。 我冇觉得靓都冇用噶，如果个人人品唔好嘅话， 系啊，因为睇落你都系肉酸嘅咁样。好，喂，讲完嗰啲人啊，因为肯定有好多人见到呢啲新奇嘅另一半， 有啊、 新奇嘅朋友， 新奇嘅 阿嫂，新奇嘅阿嫂呢叫做新奇嫂。喂，嗱，今日星期四，咁Facebook 啲人就公投啊。唔好话我哋唔回复你嘅诉求啦。 系佢哋话礼拜四， 等我系 应该要 讲鬼故， 系啊，照讲嘅。佢哋觉得系。 有位人士就话：各位今日有冇鬼故就由大家投票决定啦。咁样 好笑，佢自己发起一个，即系佢决定咗咯，佢决定咗系要搞投票， 搞投票啦咁样吓。咁 唔问下我哋意见嘅， 冇嘅，唔得意就支持 ，B 就反对咁样啦吓。咁投票结果系无论系点，都希望你哋要尊重民意吓，多谢咁样吓。咁我哋就唔系政府咁嘅，我哋都会听你嘅民意嘅。咁但系呢啲民意即系讲鬼故，唔系我哋三个讲噶嘛，我哋希望一齐讲啊嘛， 系噶。 咁如果冇人打嚟讲。咁搞唔掂啊嘛，系咪先啊？即系譬如你个个都话要听 啦， 要投票，但系冇人登记做选民都唔 都冇意思嘅。 唔使钱噶， 投票之余，如果你有鬼故都应该打电话上嚟亲身讲。 嗱，我哋 参与噶， 系 你识公投，我哋又有公投，我哋一播首歌。如果我哋一阵间喺六点前凑够咗，起码有五个人打嚟讲鬼故嘅话。 系， 咪讲咯， 系出到街嘅吓，即系唔好打人话。从前有个小朋友去落街，哎呀死咗啦咁样，即系呢啲唔计啊。 三个啦，放宽啲啊，三个啦啊，冇人打嚟咁点讲啫，系咪先？ 冇错， 呢个运作呢个 airtime 唔系净系属于我哋三个嘛，你都有份噶嘛， 系 嘅，系大家嘅呢个地方， 共建美好将来啊！我哋今日简直就系啊， 我唔系为咗讲鬼故， 系啦，电话 number 1872388，咁啊，如果你有鬼故 就打电话嚟啦， 打电话嚟啦，我哋睇六点前凑唔凑嘅到三个 啫， 跟落去啊，咁我哋就再谂啲嘢讲咯，我哋1872388。 路已尽了吧，忘了吧，逝了吧。就吻着我吧，准那夜在这刻来拥抱我，像有罪留低印记是错吗？你是在退避，用距离来判死。人生像鲜花，狠狠都灼插，爱那天交给你，你终归都舍弃。你抹掉了奇迹，这创伤又血洒残忍。 你实太差，为了 说话，没对话，没答话，奉献动听话，但你再未信他，和他说了热爱吧，和拥吻你在晚下，你并没退避，令距离又爱起，像趣味化反因心安地散爱，那天交给你，你终归都舍弃，你抹掉了奇迹，这创伤又如撒旦人，终于讲到放手好吗？宁愿狠心粉碎动人情话，话告别是你另有他，你给我狠狠你交叉，如有错吧，你知道终点一片差，无论我怎起卦，真心的期盼。 黄雨希啊，狠心的交叉系啦啊，咁啊，我哋睇下个 group 先， 有冇人继续投票啊？而家 有147个嘅人系想听鬼故嘅，好支持啊！我哋有一个人打电话嚟讲鬼故嘅。嗱嗱，一个阿波仔，波仔听过，佢话有一个系得嘅， 系 有啲人打电话嚟收线， 零点几个 percent 咁又 嗱，我哋交个决定权喺你手上啊吓，咁啊，有啲人话我哋直播室个电话好 dirty， 都几 dirty， 好 dirty， 因为我哋影咗张相， 真系影咗粒灯，系啊，一粒灯就俾一个 call in 啊， 佢唔系 dirty， 佢系比较古旧啫， 系有历史 嘅 呢个， 你平时都有抹下嘅，我见 有。冇菌冇菌嘅，放心。嗱，六点前啊，嗱，错唔错到三个啊？ 冇错啊， 咁咪 sustain 落去啊嘛，咁得我哋讲系嘛，成个钟流流咁，系咪先？我哋边有咁多人声历练咧？ 对于鬼鬼个方面， 个礼拜去灵探咩？嗱，1877388有鬼故啊，打电话嚟啦！ 喺公司入边，你最怕遇到咩鬼啊？ 梗系懒鬼啦，有嘢唔做，要我做埋佢个份。 诶，计我话，梗系咸湿鬼啦！我生得咁靓嘅，最怕俾人度懵噶啦。 咁我都要小心啲。不过仲有老鬼咧，嗰啲似住咧自己年资大咧，可以周围点人做嘢嗰啲啊。今朝啊，隔篱 department 个 head 啊，先点我去攞 file 咋？ 吓！但系嗰个 head 上个月已经唔喺度咯。 吓，唔系啊嘛？ 星期四见愉快，讲鬼故。 5:53啊，咁样 系今日系1月1日啦， 开咗个头先啦， 系啊，咁我哋暂定继续讲鬼故啦， 暂定啦，而家多翻啲啲嘅 call in 啦， 系啦，但系都未去到1% 噶， 辛苦阿波仔听住先，听紧电话，好喂，咁我又好彩啊，我前排就 好彩，好彩撞鬼定好彩听到鬼故， 系我同一个 啊点讲咧？啊有另一个，不过嗰个唔系好 detail。嗰个原来我有个教练咧，佢成日撞鬼嘅。细细 做 gym 嗰啲啊？ 系啊系啊，佢有个教练成日撞 鬼。我以为做 gym 嘅时候撞。 我唔系系。 即系如果你嗰啲咧旷紧空嘅时候咧，发紧力嘅时候，突然间见到鬼，惊咗缩危险噶嘛，挫亲啲筋啊！ 俾鬼砸咁样。咁咧，我前排咧同一个 auntie 倾开偈咧，佢讲过佢。佢话佢讲亲呢个故事咧， 系 都好即毛管会即刻竖起晒嘅，佢自己发生嘅。咁咧，佢以前系成日遇到呢啲嘢嘅，但系都系细蚁嘢，即系俾鬼砸啊，然之后可能见到啲影啊，听到人喺里边吹下风啊，咁样嗰啲，即系都系呢啲啦。咁佢话佢试过，佢以前咧就系帮人哋系经营一间士多咁样样嘅。 系 咁士多咧，佢就系租咗楼上的阁楼咧，就系、是、做一个嘅货仓咁啦。咁不嬲就通常都系佢就系睇铺面嘅嘢比较多啲嘅。咁但系就有一次。佢哋就系嗰个老板同埋佢啲伙计咧，就一提咧就系去咗一个旅行啊。佢就话喂，咁如果你唔去，你可唔可以帮我哋睇下铺头啊？咁样咁啱铺头交俾你啦。咁咁系一个 weekend， 即系五六日咁样嘅一个时间嚟嘅。咁咧佢但系佢话有啲咩事咧，你仲可以打俾我个亲戚嘅。咁有咩事佢可以帮你手嘅。咁样男仔嚟嘅。咁佢通常礼拜日都会出现喺度做替工咁样样。咁佢话嗰次咧就系佢好啦，咁我睇铺啦。咁啊，但系因为佢夜晚都要去。收铺啊，诸如此类咁样样噶嘛，系啦。咁佢收铺之前咧，佢话有一次咧，佢就要上去阁楼嗰度咧，就去睇一睇啲货。 啊，阁楼通常阴森啲嘅，阁楼都系。 咁佢阁楼，个阁楼就系你有个楼梯咁样擒上去啦，擒上去，然之后就要有个少少嘅闸，咁然之后啲货就摆晒喺上面噶啦。咁咁佢平时喺上面有养咗一只猫嘅，仲。即系以前阁楼实系养猫噶啦， 捉老鼠嘛， 系啊，捉老鼠啊咁样。咁嗰次咧，其实除咗佢之外咧，佢就顺便咧，因为以前好兴噶嘛，就是、你要如果仲要帮人哋凑啲小朋友啊嗰啲咧，咁啊不如一齐带去铺头嗰度坐下啦咁样。 系啊系啊。 咁嗰晚咧，其实佢就 hea 翻嗰两个靓妹咧，就喺阁楼嗰度睇下电视啊，然之后做下功课啊，诸如此类咁样嘅。咁佢就除咗 check 货之外咧，就系、是、喂差唔多啦，快撇啦咁样，就带埋嗰两个靓妹就走啦，我哋嗰啲嚟。 攞手袋走。 攞手袋走咁样嗰啲嚟噶嘛。上到去嘅时候咧，咁佢就先系听到有两个，嗱佢系识听到嗰啲唔知上海定客家话嚟嘅， 系 佢话行紧上去楼梯嘅时候觉得好奇怪噶啦，佢话听到两个好大声嘅女人咧喺度闹紧交， 嗯， 咁佢开头以为系隔篱左右嗰啲人咧，即系嗰啲太太咧，唔知道吵啲乜嘢。咁佢上咗楼梯后就听到好大声噶，嘈嘈嘈，但系佢听唔明，但系佢知道系唔知上海定客家话啦，咁样，总之系啲外地嗰啲方言嚟嘅， 吓、 咁但系佢上到就听到越嚟越大声啦，佢话唔系喺个仓度嚟噶嗰个声， 哦， 咁佢都奇怪啦，我得两个靓妹喺度，我又冇一啲讲上海话客家话嘅伙计喺度， 嗯。 再加上冇女嘅伙计啦，系咪先？好啦，咁佢上到去嘅时候咧，咁佢一入到去一拉开个闸咧，就真系听到系肯定系喺个仓入边传嚟噶。 吓， 跟住佢一装个头一去望嘅时候咧，见到嗰两个靓妹啊，一个人坐咗喺一边嘅一个箱上面。佢好诡异嗰个气氛，佢哋系有一个箱嗰啲纸箱装住啲货嗰啲咧，一人坐咗喺一边对住 对望噶。 对望噶，嗰两个靓妹系对望嘅， 系、 啊。然之后咧，一个就动嗰个脚嘅， 就变咗第二个人咁啦，好似 系啦，一个动嗰个脚嘅、啊，一个咧就坐得好斯文嘅、 啊。 然之后咧就两个喺度闹，咁佢系听到，但系因为嗰两个靓妹系七至八岁嘅啫，同一个师靓嘅声肯定系唔同噶嘛。 啊、 但系佢系见到佢两个系好似第二个人咁样样，然之后就两个互相喺度对骂。 就是他听到那些什么客家话还是上海话这样。 是他们讲出来的，他们见到啊。 哇。 是啦，不用听，他们见到那两个妹在用这些话讲。那他就哇直情他形容是那个毛管是由脚踭那里上到个头壳那个顶那里。咁咁他因为你始终要接返两个妹啦。 你都不知道叫不叫他两个好其实。 其中一个见到他。 哦。 叫了他的名字。即是这个我这个 auntie 的名字。即是譬如叫王天仪这样。王天仪。 嗯。 跟住转翻上去话继续闹，即系就指住 系闹我定系 闹王天仪啦？呢、這个就咁佢就即刻就惊啦，即刻照翻转头就落翻楼，就坐翻喺小桌度，我又吓到佢咧。咁佢话咁点咧？两个靓妹仲喺上面噶嘛？ 系咯， 系咯，咁点算啊？ 佢又打电话俾嗰个亲戚，有个男亲戚噶嘛，会嚟帮手噶嘛？佢就喂，我好惊，有啲嘢发生咗，你可唔可以嚟铺头帮我手咁样？跟住然之后佢嗰个亲戚嚟到啦。 嚟到嘅时候咧，大概系半个钟之后嘅事啦。咁然之后，佢已经唔再敢去国内嗰度听发生咩事啦。佢就话，我有啲，我要睇住铺，系啦。咁但系嗰两个僆妹喺上面啊，成成啦，帮我接翻佢落嚟啊。咁 都好 远转喎， 呢个 理由。 咁然之后嗰两个，哦，我咁得意，我以为有咩大件事添。 要特登嚟接嗰两个， 半个钟 过嚟， 系啦。咁跟住佢上到去，然之后就带翻个两僆妹落嚟。咁我两个僆妹又好似冇事咁样。 嗯， 就同佢就话，好啦，我哋食咩啊？咁样，咁佢就冇同个靓妹讲啦，冇同嗰个仔讲啦。咁但系佢的而且确系见到佢两个系以一个好奇怪嘅姿态咁样，但系有少少后话嘅呢个古仔就呢个，因为佢之后再 find out 咧，原来系同另一个师傅摆嘅一道符系有啲关系。呢、這个 下集啊， 系啦， 下集系6:00新闻交通之后咋？ 3588有鬼故打电话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林家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以及是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是会继续划为行人专用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城门隧道落车方向屯门、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方向旺角、大埔丁角路映月湾去大埔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咁最后再提一提大家啦，我哋今日交通组咧会延长服务时间至到晚上嘅9:00嘅。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RTHK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向王占致敬，占叔创作过不同题材的歌曲超过2000首，洋溢着生命的悲喜苦乐哲学，代表着每个香港人的心声。 第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2015年1月9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来自纽约的被窝， 能全日躺在暖的被窝，多少冷漠未过受过，而明日与谁遇见或工作，在被内听 相隔差不多成6年再次推出的广东专辑，不再 cover 人家的作品，但是就仍然帮新作品套上 Jazz 的风格。作曲是 Bianca， 填词周耀辉，编曲 Hila Hala， 监制 Patrick Zhu。 慢慢从唇内呼一口气，陪我飘到最不放。 上榜5个星期回落了2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4位胡林《被窝》。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贸发局晨光资讯， 虽然全球贸易环境充满挑战，2015年全球经济仍然是会继续复苏的，大步伐就较为温和，而且各地表现不一。贸发局在新一年将会继续带来第一手商贸资讯，以及网罗超过12万家来自中国内地、香港以及亚洲的优质供应商，协助本地中小企发展。 2015年贸发局会有一系列的最新展览详情，可以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的贸发局热线。 禽流感可以感染人类，人同活家禽近距离接触有可能染病，健康的生活模式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流感，同时提高对禽流感的抗疫能力。方法包括均衡饮食、经常运动、避免烟酒和作息定时。如果有流感症状，就应该戴上口罩，即刻提医生。想知更多，可致电2833-0111。 二台陪你暖粒粒过新年。 或者每年你都会有好多目标，或者每一年你的目标都达成不到， 或者下一年都是一样。 但是再生锈的刀都有锋利的一日。 新一年，把握你的将来，寻改变，做实事。 将来是几时？ 将来是下一秒。 哎呦，到了。 不紧要，仲有下一秒嘛。 Give me five，祝你2015年把握更多个下一秒。 咁呢一秒呢？ 哎呦，又过咗啦。 呢一秒啊，我哋嘅电话冇人打电话你啊。 喺公司入面你最怕遇到咩鬼啊？ 梗係懒鬼啦，有嘢唔做又要我做埋佢个份。 你计我话梗係咸湿鬼啦，我生得咁靓嘅最怕俾人夺懵㗎啦。 咁我都要小心啲喎。不过仲有老鬼呢，嗰啲似住呢自己年资大呢可以周围点人做嘢嗰啲啊。今朝啊隔离 department 个 head 啊先点我去攞 file 咋。 吓，但係嗰个 head 上个月已经唔喺度喇。 吓，唔係啊嘛。 星期四见愉快，讲鬼故。 6:09啊！ 系、哎、今日星期四讲鬼故啊！ 有两个课嘅， 系啦，呢个讲鬼故小组委员会咧，咁我而家咧就接咗啲电话嘅。 我哋竟然成立咗个小组委员会啊！ 通常都有一啲委员会跟进啫嘛。咁我哋咧有两位嘅听众咧，应该可以 你跟进咗佢哋个案之后，系可以 系可以可以细听嘅。另外有啲听众咧都为数超过一半咧。打翻俾佢冇人听嘅，留咗电话之后系啦。 O K， 你照打咗嚟先。 系啦，咁啊睇下啱可唔可以再接通到佢哋嘅电话啦。 但我想听埋头先上海姊妹花嗰个下集。 系啦，我想听下集喎。 系啊，唔系咁嘅，因为我就咁我梗系会问啦。我话吓咁你又得嗰两个靓妹啊咁样。咁、因为始终如果你听过佢哋话，如果你系有嗰啲古灵精怪上咗身，咁你都要搞噶嘛。咁、咧我就再追溯翻咧，跟住同埋我话系咪其实不嬲都有嘢噶间铺头。咁样 系，定还是佢哋喺屋企可能失惊无神，都已经可以即系无端端会咁样 嘅咧？定系佢带翻嚟嘅咧？ 系啦，定系喺嗰阵时喺阁楼度先有咁嘅情况咧？ 咁咧，原来佢哋嗰即系去即系个店主啊，店东佢哋嗰一家人咧，佢哋系一路都知道咧，嗰个阁楼系有鬼嘅。 嗯、 因为已经先系有几个伙计咧、就佢哋唔系睇到，但会可能喺上面做嘢嘅时候啊，执嘢嘅时候咧，听到声啊，即系可能无啦啦个口会喐一喐啊，咁样嗰啲声咧，咁佢哋成日都系觉得古灵精怪噶啦，咁样，咁佢哋但系佢见唔即系见唔到就当冇嘢啦，咁，咁但系佢哋之后咧有一次认识咗一个系自称系茅山嘅师傅。 嗯， 系啦，咁然之后就话即系亲戚介绍嗰啲啦，即系嗰个年代你好多人都系有呢啲神神佛佛嘅嘢噶啦，咁咁佢就搵个师傅话，喂，我好多伙计，我冇听过啊，但系我啲伙计成日话阁楼嗰度有声有剩咁样，嗯、喂，派人到嚟睇下咁咁于是个茅山师傅就去即系帮佢睇啦，咁睇完之后佢话系呢度系有。两个定三个嘅灵体咁样嘅、 哦，聚咗啲阴喺度，真系。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话有一个系阿婆嚟嘅，另外两个后生啲嘅咁样。 嗯， 系啦，咁咁啊，但系冇乜嘢噶，应该都吓，咁、但唔紧要啦吓，你惊嘅啊，我而家写到灵符俾你，拿个灵符，你啊将佢贴喺你哋嗰、那个吓、门口嗰度。咁可保你家宅平安咁样嗰啲啦，咁、好啦，咁佢就系、贴完呢张符之后咧嘅一个礼拜咧，佢哋就去呢个旅行啦、就将呢间铺就交俾我呢个 auntie 咧就睇住先，咁样。咁、然之后就系佢哋之后就即系因为呢间嘢啦，咁佢再揾翻嗰个嘅，即系佢事后翻嚟有同个店东讲啦。佢话诶，我谂住我唔做啦咁样，因为上次咁，吓冇理由噶，揾咗嗰个师傅嚟噶咯咁。咁佢哋之后就再揾过另一个师傅。 嗯， 咁话啊，会唔会佢唔得啊？咁样 试下揾第二个睇噶， 第二个咁揾咗第二个师傅嚟睇嘅时候，佢就唔系茅山派噶啦。咁、但系佢一睇咗嗰个符嘅时候就话，边个摆喺度噶？咁样， 我即系话个符出事喎，似乎系。 佢话边个俾你哋噶？咁佢话系本身就冇嘢嘅，咁但系佢话而家你摆咗道符喺度咧，就激嬲咗佢。 嗯， 咁佢就反而嗰个反应就更加大。 系啊，咁佢你咁啱个靓妹，平时你冇乜靓妹喺上面噶嘛？你有两个靓妹，佢咪好容易会出现喺嗰度咯。咁佢嘅解释啊，佢就系话其中有两个嘅灵体，佢话系有一个阿婆喺上面嘅，有两个系后生啲嘅阿姐咁样嘅。佢话你就系有嗰两个嘅靓妹咁啱又喺度冇人睇住佢，咁上面你又冇窗冇成嘅，因为阁楼嚟嘅啫嘛。咁佢就话咧系嗰两个灵体就咦咁啊入咗佢个身嗰度， 哦， 就咁啱又俾你睇到。即系佢哋嗰度嘅日常嘅对话，系、 嗯、 啦，咁你咪见得好清楚咁样样咯，系、嗯、啦。佢话其实系你呢个符激发到佢哋个能力咧，仲大咗添咁样。 哦， 系啦，咁佢话唔紧要啦，咁佢就咁个符使化咗，佢话我帮你处理咗嗰张嘅符，咁、 嗯、 然之后咧，佢就再帮佢唔知做咗啲咩嘅功夫定手脚啦咁样。咁、 嗯、 但系咁佢好担心嗰两个靓妹啦，佢话冇嘢嘅就应该系啦咁样，即系佢睇嗰两个靓妹冇事嘅 ，OK 嘅，系嗰次啫咁样。咁然之后佢就再帮嗰个铺头上面做咗啲嗰啲叫咩洒净嘅仪式啊，定系点样啦？佢就话得噶啦，我帮你叫做系请走咗佢哋啊。我叫超度啦、嗯、我唔知嗰啲叫咩。 即唔喺上面，唔喺阁楼噶啦，咁样。 而家系啊，佢话我而家帮你即系叫做带咗佢哋， 送走咗佢哋， 送走咗佢哋啦，咁样。咁佢哋就唔会再出现啦，咁。咁个好得意喎，呢、這个师傅搞完之后咧，佢话真系好多啲同事就再冇 complain 过，话个阁楼有怪声啊、呢啊、路啊咁样嗰啲嘢啦，咁。系、 哦、 啊，反而佢就再同佢讲，不过你咧。 我最惊就嗰啲不过噶啦， 佢话不过你 咧， 因为佢又同我个 auntie 讲，佢话不过你咧，你诶讲个时辰八字听下咁样，咁去算计一计啦，嗬，你就比较容易会招到呢啲嘢嘅，系啦，咁你就自己小心啲啦，咁我可以俾一啲嘢你叫做即系。带住啊，定系点样？即系保下你平安啦，你个心安理得啲啦，咁样样就再俾咗个嘢佢带住咁样。但系佢就话呢、這个师傅俾样嘢佢带住之后咧，佢就真系以前即系间唔时都会听到有啲声啊嗰啲咧。佢话个真系少咗好多。佢、话直到而家咧，佢都系又见过嗰个师傅即系好多年咧。佢话都系听到一两次嘅呢啲嘅情况啫。系啊，咁所以佢就话哦，原来你唔系话每一个师傅都系嗰个功力啊，或者系佢嗰派嘅嘢都系咁 work 嘅咁样样，即系可能系人啦，即系可能嗰个师傅江湖术士又唔出奇啦咁。咁总之嗰次佢就话，所以佢而家就好惊符呢类嘢嘅，因为嗰次嘅经验就是、哦，原来你有符反而令到佢呢个 有都未必好系嘛， 系、 一般人睇唔明噶嘛， 大啲咁样样咯。 哇！ 咁佢话 符啊， 佢话 真系， 佢系同我讲嘅时候，我而家讲翻我自己之前啲毛管会由个脚嗰度咁样咚咚咚咚去头顶嗰度咁样，两个靓妹佢话好清楚，冻高脚。 如果有一日我入直播室叫你两个用上海话讲嘢冻高脚，我都惊啦，系嘛？ 我听日扮嚟试下， 睇下先啊，有种佢种恐怖喺度啦，咁好啦，咁啊继续啦，咁啊一阵我转头就接翻头先嗰啲听众朋友，多谢佢打电话嚟啦， 冇错、啊， 电话 number 1872388，任何鬼故都欢迎你嘅。 咁啊，另外当然啦，你可以留个 message 喺我哋 Give Me Five 个 Facebook 度。我哋 Facebook group 咧就系 RTHK Give Me Five。啱啱 Eric 咧就讲咗一个系即系阁楼发生嘅。上海姊妹花嘅故事， 上海姊妹花 系啦。如果你都有其他鬼故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啦，1872388。 童年里每天都拥抱毛布小丑。从前我觉得他的生命比我重，那份幼稚，那份笑容，也从时光失了踪。从头我再找一位好友更得宠，从前我觉得他的喜怒比我重，结伴上楼跌落时空，再重要始终都会告终。当甜美无法不扭，回头清风两袖，没法来笑着拥有，就要哭着放开手。月光难以忘记伤口，记得 要追求，学会从时间中找到了出口，时光不知白走。从头再去找真心所爱去相拥，情人却要走，一声珍重比我重，抱着发梦未梦成空，有日这双手总要放松。当自你无法不扭，回头清风两袖，没法来笑着拥有，就要哭着放开手。如果难以忘记伤口，从时间中找到了出口，人生不会白走。 萧山的安仔啊，加埋有 Sammy 郑秀文啦，新歌叫做《时间之光》。 星期四见快。讲鬼， 六点四啊！接第一位听众朋友入嚟先 ，Hello， 喂， 喂，你好， 你好、啊， 你好， 点称呼啊你？ 阿 B， 阿 B 啊， 阿 B， 今日 新一年谂住讲一个咩鬼故啊？ 讲咧系二十几年前噶啦，呢个 发生咩事？ 咁咧，即系都系我个女咧叫我话，今日唔讲咧就佢话冇得听我鬼故。 我你阿妹叫，唔系你个女叫佢打上嚟嘅， 叫你贡献下嘛，妈你 系 时候贡献 啊，系啊，贡献啊，因为我 出动啦， 妈。 好啦，发生咩事啊？廿几年前。 咁咧就試過一晚啦，咁佢大概十二點零，咁即係公司食完飯啦，咁就搭喺尖東就搭的士就翻去紅磡某一個大型屋邨咁樣嘅。 嗯，係。 咁我咧就去到架的士咧就去到紅磡嗰個火車站嗰度啦。咁因為佢咧有條路咧就係行人路係。行天桥落翻去红磡嘅，咁、我嗰度咧就见到咧有个棚，好大个棚架咁样啦，即系竹棚啊，咁啊坐满晒啲人喺度嘅。咁嗰阵时咧我就唔为意，我因为嗰阵时欢乐今宵就好中意搞啲户外大型节目嘅嗰阵时，咁我吓，咁、我就唔即系因为我都有少少酒意，但系咧我就喺见坐满晒。好高嘅、那个棚，咁啊，我就同的士讲我话啊，咁夜咁多人嘅，今日有咩节目啊咁样咁啊，咁啊个的士司机咧又唔睬我喎，咁吓，咁我咧就即系都冇怀疑啦，咁我就差唔多条的士就落嗰个桥嗰度，咁我拧翻转头就望，即系八卦咁望一望上边嗰啲人啦，点解？坐咁高咁样，咁、佢全部咧都面向住大酒店嘅，嗰度咧就系、是有老有嫩嘅后生啊，又有剩嘅，咁个个咧就着啲衫咧就即系白，即、就、系、是、白色嘅衫，但系咧就即系唔好怀疑佢咩嘢，但系咧面即系、就 即系冇表情嘅，冇表情嘅佢哋。咁啊嗰阵时就即系觉得奇怪咯，就谂唔起下边嗰个咧，其实系个老鬼嚟嘅嗰度，系啦。咁就直接咧，系啊，咁啊开始就觉得嗰个即系司机都唔睬我嘅咧，咁啊算数啦，咁啊唔好继续讲啦。咁我就去到红磡嗰个大型屋村啦，咁啊私人屋村嗰度落车，跟住咧就因为我要屋企咧，我做 building 咧就要经嗰、那个即系一个巷咁样先入到去内街嘅。 系， 咁我咧就咧预备入咧，就远远已经见到啦，嗰、那个有一条白色嘅，其实好似烟咁样嘅，好快嘘一声咁样就着过咁样。嗰陣時就我就好驚，嗰陣時就醒，即係冇個街係冇人嘅。 OK， 咁嗰陣時嚇，咁但係我必須要經過嗰個小巷，我先至可以轉彎先翻到自己嘅 building。係，咁我就即係我點算好咧？我唔可以翻轉頭，冇交 牌。 咁我咧就一支箭咧係咁衝咯，咁啊衝咗轉彎咯。 嗯、 因为我见到咧，真系好清楚，好清楚，佢系好快脆嘅白色嘅，你直情唔系话好似人哋话好实体咁样见到嗰啲咩嘢啊、头发啊嗰啲，系一个烟咁样嘅，好白色嘅，一声咁样，咁、就冇咗。但系我即系最尾咧，我翻到屋企咧，咁啊好惊啦，即刻翻房都凉都唔通，因为屋企人瞓一觉，系啦，即刻就。 大 被冚頭啦，系啦。咁第二朝咧，咁我咧就因为我翻工喺尖沙咀嘅，咁我亦都系搭车经过，咁望翻嗰个咧竹棚咧，即系嗰阵时就清醒啦，即系自己，即系嗰阵时系咪冇遗意嘅，真系以为系嗰啲有啲 function 嗰啲搞嗰个。咁望翻系下边系条路轨。跟住咧，我應該知道自己係睇見啲我唔放係啦，撞鬼啦嗰陣時，唔怪之個的士司機唔搶我咯。 Okay. 你細個有冇講過呢個鬼姑嚟嚇你個女啊？ 哦，佢知噶，我 佢冇出夜間， 我自己講，我而家匿埋喺間房我都好驚，佢喺個廳嗰度。 哦，新年流流啊， 系啊， 个女拱你出嚟，个女拱你出嚟，阿妈快打电话讲鬼故啦， 阿妈出嚟啊！咁其实我仲有系仲有两个嘅， 哇，你讲啊条路啊，好嘢喎呢个妈咪 吓，唔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嗰阵时咧读中学嗰阵时咧 sport day 啊，读女校，同埋系天主教有 sister 有修女嗰啲咁嘅，咁我哋咧就 sport day 好开心嗰阵时系。大概是 Form 4 Form 5咁样啦。嗰时咧就嗰幅相唔系我嘅，系人哋影到嘅，三个女仔，咁就喺个栏杆嗰度咧，就即系 sport day 着运动服啦。咁三个女仔喺度影相，跟住咧影完之后咧，就嗰时广传啊，嗰幅相咧就有只手啊。有隻白色嘅手嘅，嗰陣時係朝頭早，你知中學就要好早咁樣， 我哋 嚇咁嗰陣時係朝頭早影嘅，嗰陣時就去搭嗰個咧係搭喺中間嗰個人啊，嗰、那個女仔啊，嗰、個手啊係白色嘅手，跟住咧影完嗰個咧嗰張相係攞俾 sister 睇過嘅 ，sister 係認為唔係搭嗰啲咁樣嘅，即係唔係話。 即系唔系 嗰阵时代，系啊，嗰阵 系真相嘅， 吓真相嚟嘅。跟住俾咗 sister， 跟住唔知点 讲。O K， 系 好惊咯嗰阵时。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因为我先生系当差嘅，咁佢咧就即系佢就喺写字楼嘅，就系军装嚟嘅，但系咧佢有。即是近呢两年嘅，是应该上年嘅。咁我哋咧就手机，咁佢要翻夜间啦，但系都系写字楼入边自己嘅 office 嗰度。咁佢咧咁我就用个手机，即系用 Tango 咁样去对话。跟住咧佢咧就咧就即系影周围自己 office 个嘢俾我睇咯。佢扫嗰阵时咧扫下咧喺佢。 我直情唔知就喺个门角，我佢再即系扫完一轮，再送翻转头咧，我就见到有一个咧，好似系着白恤衫嘅，白恤衫嘅，跟住咧嗰个头发咧就好似而家啲人即系女仔嘅冬菇头咁样啦，吓吓，即系面向住嗰个门噶，系睇唔到佢个样嘅，即系背住嚟，背住道门嘅咁样。跟住我又即刻同我先生讲，我喂，你扫翻嗰个俾我睇，再叫佢扫翻咧，嗰、那个经过门嗰度咧，我佢喺度嘅，即系咧，咁我咪喺度喺我白恤衫，咁冇理由噶，因为我先生都系即系。军装佢都系白恤衫嘅，即系阶级嗰啲咁样嘅。咁我话你 office 冇理由，即系佢会有一个系啦，系有第二个，同埋佢咧，佢有个 admin 嘅，系即系都系好似做 set 咁样嘅，咁啊系帮佢做一啲 final 嘅。但佢影到嗰、那个，影到嗰、那个，但系嗰个我冇理由另外一个白恤衫噶。 咁、你有冇叫佢埋去睇下？ 冇啊！我话我。即系问佢咯，我话你有冇另外一个白恤衫啊？系啊系系啊，咁佢唔系话咪有个 admin 咯，嗰啲即系你普通冇阶级嗰啲系蓝色噶嘛，粉蓝色噶嘛，咁我咪佢话咪嗰个咯，我咪见到那个男仔出。 但呢个系即时嘅， 系即时噶，跟住我就嗰时系点几钟嚟噶。点几钟同佢系 tango 咁对话，我自己喺间房嗰度，即系我而家呢间房。 点解你突然间要佢喺间房度影俾你睇嘅？话时话， 唔系我同你倾倾下偈， 你系唔信佢翻 咗嗰个即系你手机嗰个咧？佢、咁样即系同你讲嘢，咁啊俾你睇下 啦。 系啊，接咗对话，咁我咪系啊，咁我咪话俾你听，我话我见到我而家都几大。 OK， 吓一嚟嚟三个啊 ，B 啊好劲啊 ，B 系啊，你唔好咳我吓，我都要听噶， 打嚟讲价我 要好啊，我要听人哋噶， 好啦、啊， 多谢你啊 ，B， 拜拜，1872388打电话嚟讲鬼故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表示，当局正调查亚视欠薪事件，已经启动检控程序，强调劳工处有执法，唔存在纵容，亦唔存在法例嘅阻吓力不足。佢话当局已经就亚视七至九月嘅欠薪提出检控，34张传票当中，一半发俾亚视，另一半发俾亚视嘅董事，有17名亚视员工愿意做证人。佢又话会喺取得律政司指示之后，再就11月嘅欠薪执法。几十名市民响应网上呼吁，到被称为连农场嘅金钟政府总部外墙声援早前因为喺墙上画花而被捕嘅14岁少女，有人同警员口角同冲突，混乱间有人跌倒，部分手持黄色雨伞同埋我要真普选标语嘅市民，有人喺地上同外墙上画上雨伞图案，同埋写上 CY 下台等语句。有警员要求喺外墙上写字嘅市民出示身份证，呢名市民大叫 CY 下台回应，有旁观者起哄，大批警员一字排开，围喺外墙上，并拉起胶带，唔准其他人行近。埃及最高法院颁令三名半岛电视台记者被指发布假新闻判监的案件需要重审，三人继续还押，预计一个月内开庭处理。今日的审讯历时大约30分钟，三名被告并没有律师代表，传媒禁止入庭采访。三人前年12月被捕，控方指他们同被推翻前总统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三人否认指控，强调只是如实报道新闻。上海外滩人踩人事故，怀疑有人抛下类似美元纸币的酒吧优惠券，引发混乱。在酒吧所在的大厦已经加强了保安，有人在大厦外驻守，确保市民有订位才获得入内。黄埔公安分局说正调查散发优惠券的情况，如果有结果会即时通报。 内地传媒报道，上海公安部门发出协查通报，虹桥机场接到通知，要求配合寻找两名怀疑同事件有关的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听朝天气寒冷，最低气温普遍大约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气温逐渐回升，云量增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是极高。另外，寒冷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就去到波斯富街对开。咁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嘅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就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而家收费广场对出一段开始车多。另外提提大家，为咗配合中环湾仔绕道嘅建造工程，连接文宝街同埋金融街东行嘅临时支路咧系会继续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 Radio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其实我哋放唔低嘅唔系爱情，都唔系嗰一个人，而系充满咗佢嘅未来同埋梦想。因为有佢，呢个世界先有光。 就算呢个世界突然冇晒光，唔紧要啊，自己开灯又得，点蜡烛又得，得咗。 我哋愿意放低一切，只系为咗留住呢一个人。 放得低， 放唔低， 你到底想拣边样？星期日晚12至2， 严倾私分。 林哥有情人， 60分钟新视野。 王国英 入价唔超过三成，我都接受去买呢股，因为嗰边大成交，动力劲，啲人傻嘅。但系我哋呢边咧冇成交，啲人理智，冇动力。 罗家聪 油价作怪，系新兴市场放缓结果嚟嘅。 尽在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60分钟新视野。王国英、罗家聪、刘宇威不会冇态度，坚持有立场。有立场。 每一刻都有人需要输血维持生命，例如接受心脏搭桥同器官移植手术嘅人，血癌病人同重型地中海贫血患者都需要输血。你每次捐血都可以救翻三个人，唔好犹豫啦，捐血救人，助燃起行。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查询热线27101234。 有冇谂过法国山路原来要敷 mask 噶？ 举下度为例，你去到咧，可能你要见到佢23个摊，每一只蚝都要经过你23个出纹啦，或者做 facial 啦，敷23次不同嘅 mask 咁样，先至会去到我哋手上面俾我哋食咯。 由开创网上生蚝速递生意先河，到而家坐拥六间门市嘅经历系点样？由 A 家专才话你先。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聪。 星期六上昼九点，侯家明 A 家专才。 大家平时可以知道咁多明星资讯，全靠一班娱乐记者。子维，你话呢个职业系咪好神秘呢？ 神秘，多数都系佢影人，好少有人影佢噶嘛。 咁如果系日本嘅娱乐记者，你又觉得呢个职业会唔会更神秘呢？ 耶，三声，日本嘅娱乐记者喺边度揾啊？ 今个星期六晏昼四至六，寻常时认真做私分崔杰同林子维，揾嚟香港驻日女记者 Kitty。 在公司入面你最怕遇到咩鬼啊？ 梗係懒鬼啦，有嘢唔做又要我做埋佢嗰份。 嘿，计我话梗係咸湿鬼啦，我生得咁靓最怕俾人博懵㗎啦。 咁我都要小心啲喎。不过仲有老鬼呢，嗰啲似住呢自己年资大呢可以周围点人做嘢嗰啲啊。今朝啊隔离 department 个 head 啊先点我去攞 file 咋。 吓，但係嗰个 head 上个月已经唔喺度喎。 四见快，讲鬼故。 好，今日星期四，我哋讲鬼故啊，今日继续可以接你哋嘅电话嘅，有鬼故可以打电话嚟18723588啦，先听一位朋友电话先。 Hello， 喂 喂， 你好， 你点称呼啊？ 我系好姐啊， 好姐，好姐有一个系你朋友嘅工作经历嚟噶系嘛？ 系啊系啊，因为咧佢个朋友咧就喺医院嗰度做嘅， 系， 咁佢就系同人非法嘅， 吓。 咁咧，佢专系咧，即系同啲个脑有问题嗰啲，非法非咗法就可以去开脑啊！ 我知啊，我有朋友都试过，佢哋有阵时会几细心嘅， 系啊， 即系未必要非，即系未必要剪晒所有头发咧，佢就可能会帮你铲少少咁样， 尽 量留翻啲， 系啦系啦，或者有啲款嘅，有阵时都 系啊系啊。咁佢咧，佢就经常咧都做呢啲啦。咁有一次咧，佢咧就同嗰个阿婆咧就要。剪头发啦，即系要咁，佢又唔系好老嘅啫，五十几岁嘅啫，咁佢同佢剪咧就整好晒啲架撑啊，咁样准备同佢剪啦，咁啊点知咧，佢明明攞晒啲嘅个梳啊嗰啲嘢出嚟嘅，搵嚟搵去都搵唔到，咁嗰个阿婆咧就好激气啦，你知道啦，又喺度闹佢啦，就话佢点解唔快啲啊，我已经准备俾你剪噶啦，咁样。咁但係嗰个人点解搵嚟搵去明明攞咗出嚟㗎嘛，点解唔见咗呢，咁样。咁佢諗起啊，嗰、那个阿婆就吾吾吾喺度闹佢啦。咁然后佢自己呢就觉得哎，梗係有人整蛊佢啦，咁样。咁佢呢就喺度就同自己讲啦、啊、就话哎，我你虽然係搵份工做呢有钱嘅啫，但係我都係要帮人㗎，我唔係淨係为份人工啊，我同你哋剪都係要帮佢，如果佢有咩事你都冇着数啦，你为乜嘢咧咁样？咁啊，佢讲完咧，那个阿婆仲激气、哦，以为佢喺度话紧佢，咁就即刻就喺度大声嗌啦，就叫姑娘过嚟啦。啊，咁姑娘咪走过嚟咯，咁就话啊咩事啊？咁、那个阿婆就话佢啦，佢又冇心机同我剪噶，又唔系同我剪啦，我企晒喺度，佢都唔同我剪啦，咁样喺度闹。咁 你演绎得好好啊！ 系啊，咁姑娘咧就即刻咧就话得啦得啦咁样，就叫个人过嚟话帮佢手。剪啦咁样，咁啊点知人哋一过咗嚟咧，嗰、那个人咧就揾到把梳啦，即系一揭开嗰啲嘢就见到把梳啦。 哦， 见到把梳见到嘅嘢，因为咧医院咧就好奇怪嘅，当你咧有时我都觉得系噶，有时你咧运气即系嗰个气唔够咧，就系、是、会有呢啲嘢发生噶。 即系侧边咁样啦。 系啊，同埋咧，同时咧呢、這个剪头剪中系剪头发呢个人咧。都试过有一次咧，佢病啊，佢、咧就因为失血啊，佢即系女人嚟噶嘛，咁嗰一日嗰一个月咧，佢唔知点解就失血啦，咁佢经期嚟啊嘛，咁佢就病哦、啊，即系变咗好似虚脱咁样，咁就佢自己都入医院啦，咁咧第一晚瞓觉咧，佢就觉得自己唔妥，即系点解成日都觉得好似有人拱佢咁啊，因为佢喺医院度做啊嘛，佢就个心话。我唔信呢啲嘢，因为佢自己成日同飞头发，点会信呢？咁我唔信呢啲嘢，唔会搞我嘅咁样。咁到第二晚咧，咁朦朦胧胧咧，就见到有人企喺佢侧边啦。佢系觉得，但系擘大只眼咧就唔见。咁我哋嗰啲同事咧就去探佢啦，探佢咧咁就佢就同我啲同事讲，佢话唔知点解我成晚咧都觉得有人喺我侧边啊，冇办法啦咁。咁、那、嗰、個、同事呢，因為我哋喺嗰啲地方度做呢，咁就同佢去攞本嗰啲經書呀，咁就放喺佢旁邊啊，一放咗喺佢旁邊呢，嗰一晚呢佢就瞓得著啦，係呀，咁呢又有一個呢阿珍姐呢，佢喺四樓㗎喎、哦、喺四樓嗰度做嘅，嗰個珍姐呢就係、是、呢佢呢就呢有一日呢就喺嗰個走廊呀、啊那個走廊那裡呢夜晚黑不是很夜的咋，四點鐘左右夜晚、即是晏晝不是夜晚的了，四點幾的咋、即是晏晝來的，那他走那條走廊的時候呢，就即是他一擔高個頭，你知道我們有時不是擱高個頭走路的嘛，是不是、有時擱低個頭，一擱高個頭呢就看到呢有個人呢就是得，即是那個人就不是人來了，應該說得半截身，他看到那個人走著、但是看到他上面就不见到下面，我当同佢好惊，我当时佢即刻呆一呆之后咧，就眯埋只眼唔敢睇啦，即系唔敢擘大只眼，咁然后咧一阵间佢再擘大只眼，咁就唔见咗啦。咁嗰一由嗰一日开始咧，佢夜晚黑翻到屋企咧， 瞓嗰张床咧就会升高少少嘅，佢自己觉得佢唔佢唔系唔系发梦，佢觉得咧自己瞓落张床嗰阵时喺屋企啊，就升高少少，即系佢自己觉得张床会升高啊。咁咧佢好惊啦嗰阵时，咁佢就请病假就冇翻工啦，咁就去咗即系大陆嗰、那个唔知话惠州定乜嘢，我唔知啊嗰阵时。咁咧佢就去嗰个嗌咧就请咗个。即系人哋嗰啲讲嘅话，请咗个孙悟空嗰个落嚟啊，即系咁讲啦。咁系嗰个咧就俾咗个像佢啊，我唔知啊。咁俾咗个像佢之后咧，咁佢咧就翻咗嚟香港咧，咁陀咗喺个身嗰度啊，即 系 好似好好细只嗰啲咁样。咁就好咗啦，就冇事啦。 明白。 系啊。咁咧，阿周唔好讲咁多啦。 系啊，多谢你嘅 combo hit 啊，一嚟就嚟三个 系。系啊，我中意听鬼故噶，所以咧，你哋千祈要有鬼故啊，知唔知啊？ 点解你之前唔打嚟嘅？ 我你咁多货， 因为我成日听你哋讲嘛，咁我咪有兴趣听你哋讲。 系咯。咁但系你咁多，你 今日全部都系啊。 不过你今日 讲话 要支持，咁我咪打电话嚟咯，因为我唔想你哋话唔讲鬼故啊嘛。 其实我哋都好中意听你哋讲鬼故。 系啊，其实有时讲呢啲咧系零零星，即系好好少嘅鬼故，我哋都有好多噶。不过咧就我就唔会话咩啦，有时候翻工咧唔得闲咧，天啦，大陆都有鬼故噶，知唔知啊？ 喂，你真系下次再打嚟啊！真系，你如果唔使开工嗰阵时， 系啊，我下次唔使开工，我再打电话俾你哋嘅。系啊，你要保留呢啲节目啊！我好中意听噶， 多谢你啊，新年快乐， 多谢好姐，拜拜， 身体健康， 拜拜， 好拜拜， 拜拜。第一次喺讲鬼故嘅环节有身体健康呢四个字词， 咁啊热烈得嚟，好诚恳， 好诚恳，多谢， 拜拜，拜拜，拜拜，记住保留，拜拜。 你中意啲 auntie 嘅我成日啊，咁多位姐姐，多谢， 唔好咁啦，唔好次次都辣到埋身先出声啦。 啊，呢个环节要人打入嚟啊嘛，好玩啲啊嘛。 有咩鬼故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咁我哋今日照旧嘅咁。咁我哋仲有啲听众， 你有冇听众几低啊？190个人啊，拣 A 啊， 但我哋都系唔够1% 啊，今日。我哋有另一个听众嘅位， 喂 喂 喂， 你点称呼啊？ 我叫 Billy 啊 ，Billy， 点啊？有咩鬼故咧？ 我个鬼故啊，我鬼故好惊噶， 系嘛？讲你听下， 你系咪吓 我？ 我 好惊哦，嗱，我好惊啊， 吓系点噶？ 因为我自己做保安嘅，咁一日我有一日咧就喺一间荒废咗学校嗰度当值，咁嗰间学校咧就冇水冇电嘅，咁咧后屘咧我咧咁咧一入到去到嗰学校门口咧，我都唔想行入去嘅，我直接感觉到系有嗰啲污糟嘢，我唔敢行入去嘅，咁后屘我入到校务处嗰度咧，咁啊见到有嗰张观音像喺度。咁我都知道咩事㗎啦。咁后咪呢咁我话唔係啦，咁你都要你应承咗公司你都喺度当间㗎啦。咁你咁你喺度当间啦。咁我唔理嘅话我当间喎。咁突然间听到出面篮球场嗰度呢突然间呢有啲細路哥喺度玩喎，走嚟走去咁样喎。咁正常嚟计应该冇人入到嚟㗎嘛。咁我就弹出去睇啦。点知啊？一踏出校务处个门口咧，就静晒冇晒声。咁我唔理佢啦，咁啊行翻转头啦。点知行翻转头一踏到入校务处门口咧，又听到佢哋喺度叫嘅。咁我再另行望一望啦。咁啊又见唔到有人噃。 咁我唔理佢啦。但系会唔会学校附近有嗰啲小朋友喺度玩咧？ 冇噶，冇噶，嗰度附近冇人嘅吓。因为我都曾经行咗个圈，嗰以为都冇人嘅。咁我唔理佢啦，咁我翻入去校务处啦。咁同埋咧，我想讲多少少咧，就系话佢其实篮球场嗰度咧有棵树嘅，嗰棵树咧已经枯咗嘅，因为太耐冇人淋水啊。啲树枝啊，啲木已经枯晒嘅，但系佢成个树身咧有啲绿色嘅叶系生咗出嚟嘅。系绿得好茂盛嘅， 即系唔寻常啊！你觉得？ 系 啦，系啦，唔寻常，系啦，唔寻常。咁后屘咧，我后屘咧，咁我唔理啦，咁我照做啦，因为我嗰度冇嘢做嘅，咁我就坐喺度嘅啫。嗱，咁都系坐喺度嘅啫。咁我话听心机同瞓觉咯喺度。 咁 就系咁啦。咁嗰晚安然无恙嘅，最后 诶唔系日头嚟嘅，我嗰度 哦吓，嗰日安然无恙 嘅吓，都叫安然无恙啦。 O K， 咁啊到咗五点几钟，咁啊到五点几钟，我突然间觉得个间房咧里面咧系阴阴寒嘅。 哦， 但系冇风嘅， 即系全部啲古灵精怪啦。总之有啲 啊， 好啊，多谢你 啊。咁啊，觉得咁啊，觉得嗰度咧好好阴森恐怖咯。 O K， 吓 好啦， 好多谢你， 好 好啦， 拜拜， 多谢你， 拜拜， 拜拜。 呢啲系隔篱嗰啲，即系好似有啲嗰啲叫咩暴风捉影噶嘛， 嗯， 即系佢又唔系真系见到，但系有好多古灵精怪发生过咁样。 O、okay、 K， 好，有冇啲真系见到噶？ 睇下仲有冇多一个啦，吓咁啊，18723888，打电话嚟啦，吓、啊、我哋目标开头五个，而家暂时三个， 三个， 三个啊， 两个半啦，其实头先， 头先我有暴风捉影啦，都系，睇下我哋一阵七点前可唔可以接多一至两个听众，咁啊，继续打嚟啦，18723888。 文新歌无人像你 接个电话先。喂， 系 ，hello， 你 好啊，你好啊， 系我姓钟噶， 钟小 姐， 系啊系啊，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咁件事咧，其实系关于旧年嘅旧年春节过后啦，咁样。咁因为我妈咪就即系间屋要卖啦，咁啊翻去即系签啲约啊嗰啲咁啊，叫埋我同埋我先生同埋我爹哋咁样，我细佬咁几个翻去啦。咁啊就冇租酒店住，就住喺我表哥屋企嘅。咁我表哥咧，咁我哋又唔知情啦，佢间屋咁佢话有即系啲仔女全部出晒去第二度做嘢，咁啊去屋企瞓咯咁样。咁然之后咁啊上到去入到去都冇乜嘢咁啊啦，咁啊二楼啦叫我哋去瞓。瞓二楼嗰边啦， 喺香港噶， 喺大陆， 喺大陆， 系啦。咁啊，跟住我咧就去冲凉先，冲完凉，咁啊出嚟就喺即系嗰间房喺二楼近住冲凉房嘅，咁啊瞓啦，咁啊女，咁我哋梗系搽面霜啊，咁样嗰啲啦，洗完面冲完凉，咁啊搽面霜之嗰阵时咧就攞住块镜，咁啊坐喺床边，咁啊搽下搽，咁样然之后块镜就喺。我对住咧就背住后面就系埲墙嚟嘅，咁啊突然间就咦点解系有个影即系俾我望到咯？咁我当时就觉得好神奇，但系又唔会惊嘅。当时我咁啊望到个影喺后面嗰个埲墙嗰度，咁我即时反转即系拧转身望啦，咁又冇喎，冇咗个影。咁然之后我再望都冇，再查都见唔到啦。咁我唔理佢啦，咁样。咁啊，隔咗一阵，咁我先生咧就好奇怪，佢哋喺下边赌紧马嘅。平时我先生喺香港都会即系玩下马嘅。咁佢突然间嗰日咧，佢就话拉屎嗰场唔赌，咁啊走上去冲凉。咁啊，我话咦，我话你唔，佢话我冲凉先啦咁样。咁嗰阵时咧，我哋就买咗几块肉嘅，咁我就攞去俾人穿。穿嗰阵时咧，嗰、那个穿肉嗰个阿姐就话：咦，你呢个靓肉嚟嘅喎，咁样。咁我自己又带住一块马佬嘅肉。我先生系带住一块系 A4 嘅肉嚟嘅，即系真肉。咁啊，嗰个都话：，诶，呢块肉几好喎。咁啊，俾我先生带咗。咁点知我先生冲凉啦。咁冲冲下凉咧，冲完凉出嚟，咁我搽完面霜，我就落咗楼下啦。落咗楼下同我表哥佢哋睇电视。咁我先生冲完凉就落嚟，就好奇怪咁样攞住块肉，就断开两截，就俾我落翻嚟。佢就俾我睇，块肉断咗。咁我心谂，咦？咁神奇嘅，点解会断咗嘅？咁因为跟住佢话即系挂出去，即系挂冲凉嗰阵时咧，突然间跌咗落地下，裂开，即系裂开 咗啦。 系啦，但系我咧就啱啱我冲完凉嗰阵时擦面霜咧，同时间系争距离十零分钟到嘅咋，见到嗰个影啊，喺嗰个墙嗰埲影嗰度，喺个另外一间房啱啱冲凉房隔篱。咁后来咧我就冇遗意啦，咁我就知咦，咁啊即系知道咦有啲唔妥啦，咁啊唔出声啦，咁我哋都唔出声，咁啊到咗第二日，咁啊冇嘢，跟住后屘再瞓多一晚，都冇乜嘢嘅，跟住就翻嚟啦，翻嚟香港，咁我妈咧就讲啦，佢话，你表哥嗰间屋啊都唔住得人噶啦，乜乜乜啊咁样，咁当时第二晚咧我细佬咧就自己一个人瞓。成晚都瞓唔到，佢话咁，我妈就去咗我姨妈即系屋企瞓，就系第二度嚟嘅。咁嗰晚佢话第二晚就成晚都瞓唔到，我细佬一个人瞓嗰阵时，第一晚咧佢哋又冇事咁样。咁后来我妈讲，佢就话你表哥间屋啊唔住得嘅，嗰阵时佢老豆话冇要啊，咁佢二手买嚟嘅，都系啲亲戚咁样买，但系原来上一手咧就系、是、有个屋主 cancer 死咗，系即系子宫癌啊，子宫癌死咗。咁死咗之后呢，咁然之后呢，后来呢个表哥买咗呢，咁呢两年呢，今年我表哥个老婆又走咗、 okay, 又系子宫癌囉，但係旧年已经发现系子宫癌囉。 即係你觉得有关系啦，同住嗰间屋就 係。係呀、啊、一模一样囉，都系嗰个年岁囉，嗰、个年岁就都系嗰个女，即系嗰个年岁就系嗰个女人又系发生。件咁嘅事，嗰、那个女人就好似死喺嗰间屋入面嘅， okay, 即系前一手咁样咯。咁、 okay, 我就觉得哇，跟住我即系有人睇到佢就叫佢唔好买啦。跟住佢老婆佢哋又照买咗平噶嘛。咁啊买咗之后，咁我一路都唔知道。跟住就系嗰晚嗰日我翻到去，就件事就系咁样，好、 哦、 即系咁样好巧合咯。咁但系即刻就讲，我系即系见到有个影咯，因为我系同埋有阵时我自己咧。即可能我唔知系咪阴时阴佛咩嗰啲啊，即系出世咧系阴阴时嗰啲啊， 阴嘅， 系啦， 咁 点啊？ 容易啲 feel 到 啊？系啊，同埋我最近我今年去马来西亚，咁我就去咗十几日，咁啊去新加坡啦，去马来西亚咁啊，咁我就去住嗰间酒店。咁啊， 做一分钟到咋 吓？系啊系啊，咁因为我瞓到半夜咧，咁就听到好似喺度食面咁嘅声啊，条即系嗰个床中间嗰度啊，同我老公一人一间，即系一人一间一张床。 咁点咧？咁点咧？ 咁佢咧，我就听到系好实在喺我耳边喺度。嘶嘶一声咁样食嘢啊食嘢咁样咯，咁我就真系醒咗，碌醒咗，咁我周身望周围都冇嘢嘅，咁我系好清晰知道佢喺度食嘢，跟住我又直情去埋厕所翻嚟再瞓，又嚟过，跟住我就喺度话：喂，我过嚟住一晚嘅啫，住一两晚嘅啫，唔该，诶，唔该，谢谢啦，即系俾我瞓一觉啦，咁样， 咁佢就冇食啦。 系啦，跟住就瞓咗，冇事。系咯， 半夜肚饿，唯有出呢、這个诶剧集嘅绝招，煮个面嚟 食 面 啊。 其实系唔系啊？即系好似喺度食嘢，喺你侧边喺度好嘈咁样嘈住你咯。真系系咯。其实最即系最惊险啊！今年即系我表哥个表嫂走咗咯，真系。 好、啊， 多谢你嘅分享啦！希望一五年你所有事都顺利啦。 好啊，多谢晒， 多谢，拜拜。 好啊，多谢今日打电话嚟嘅几位朋友 听众 啊， 系啦， 原来储埋咁多货嘅佢哋， 都系嗰句啦，信则有，不信则无。一五年吓， 唔系啊，我一更信咗句啊，呢、這个鬼故除咗信则有，不信则无，有你有我吓， 系啊， 有你有我，下个星期四啊， 大家一齐 再约你下个礼拜四再讲 啊， 明天见，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